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卷十二，红鹰斜羽，第578集，通信。王峰的案子告一段落之后，展昭就开始收拾行囊，准备去红鹰站。本来展昭想跟包大人请个假，自个儿和白玉堂带着阴侯和天尊走一趟，只是包大人让他等两天，说跟他一起走。包夫人也说，展昭在开封府这段日子一直照顾包岩，还帮了包大人很多忙，他想去红鹰寨拜访一下他的父母。于是包大人上朝的时候跟赵真说了一声想继续出巡，赵真欣然同意，并准备了些礼物让包拯带去红鹰寨给展昭的父母。本来赵真怕太师挂念香香，而且毕竟年纪大了，总让他东奔西跑的，庞飞也担心，就想这次不让他去了。没想到太师却主动说想去，赵真微微有些不解，不过也没拦住，就让众人准备妥当之后即日出巡。这次出巡的时间是3个月，赵真让众人过年前回来，这样过了年之后，包岩正好可以赶上春试。他还顺便叮嘱了一下包岩，查案的同时也要刻苦读书，林霄夫子对他期望很大。退朝的时候，包大人瞄了一眼身边的庞太师， 我说干嘛？你竟然主动要跟军？ 哎呀，少废话， 怎么怪怪的。 上了轿子，包大人吩咐一声回开封府，就听太师也跟着来了一句 去开封府。 包拯撩开轿帘看着太师，心里也纳闷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庞吉和庞玉两父子去开封府的时候比回家还多。而此时开封府内，展昭门口的院子里，公孙拿了一大堆龙图案卷放在石桌上。这是红鹰寨附近的州城府县的悬案，既然这次是往那个方向出巡，可以顺带将这些案子都查了。 猫猫，猫猫的爹爹和娘亲住在大寨里吗？ 小四子拿着块桂花糕，扒着正翻看卷宗的展昭的膝盖，展昭掐了一把小四子水蜜桃一样的腮帮子，点头： 是啊。 是山大王吗？有虎皮金交椅吗？ 展昭让他逗乐了，小四子一直在盼望着能看一眼山大王的虎皮金交椅，之前去赵普军营也问来着。 虎皮金交椅就没有，不过呢有瀑布。 那红鹰寨里边是不是有很多樱花？樱花不是都春天开的吗？我和爹爹在无锡看过白樱花，猫猫家里的是红的吗？ 展昭索性将小四子抱起来放到腿上跟他解释， 红鹰寨其实不是种红樱花的，只是因为瀑布底下的水潭里面长满了红色的水草，而瀑布附近林子里的树木常年都是红色树叶，这么巧瀑布后面的石壁是光滑的白色岩石，于是呢就好像镜子一样，打远处一看，整片瀑布就像是随风轻轻晃动的，长满了红樱的树，因此得名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 其实本来是叫红鹰寨的，因为我娘姓殷，是有一些一知半解的江湖人以为寨子里面种满了红鹰，所以就给传差了，之后就将错就错了。 那猫猫的娘亲是什么样子啊？ 我娘呀，该怎么形容呢？ 展昭话没说完，阴侯凑过来跟小四子嘟囔了一句： 可凶了。 凶的？猫猫脾气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娘亲很凶啊？ 我娘才不凶。 展昭瞄了阴侯一眼，揉小四子的脸， 殷侯一扭脸，显然还在因为之前被殷兰子撵到开封来而别扭。此时天尊也凑了过来。 殷兰子脾气可暴躁了，不要惹他呀，啊，比陆雪儿那怪丫头脾气暴躁100倍。 殷侯在一旁点头，众人张大了嘴看着天尊。 有吗？ 展昭觉得没有，他觉得他娘挺好的，虽然不是温柔贤淑那一款的，不过论脾气跟陆雪儿也差不了多少的样子。 你娘那么疼你，自然没在你面前发过脾气。 殷兰子当年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吧，听说她力大无穷，内力深厚，不过她不是女侠吗？江湖上口碑很好啊。 那是因为谁都不敢惹她。 殷侯话没说完，展昭掐住他胳膊。 你怎么这么说自家闺女？ 殷兰慈那丫头也不知道像谁，没遗传殷侯的轻功，却变出一身的怪力，那个内力往外泄的时候可吓人了。陆雪儿那刁蛮丫头跟她比起来就算是温柔的了。 众人都下意识地瞄了白玉堂一眼，似乎是表示同情。白玉堂此时正悠然自得地躺着看卷宗，那样子完全不紧张。 不过总的来说，兰慈还是很讲道理的，谁惹到他，他才会发飙，不惹他的话，他不会主动惹别人的。 殷侯觉得将女儿塑造成大魔王的形象也不好，就往回兜了兜。展昭也凑过去安慰白玉堂。 不用担心，我娘可好沟通了。 是啊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展昭微微一愣，瞧着白玉堂，白玉堂就笑了笑。展昭狐疑地瞧着白玉堂的表情，怎么觉得这耗子胸有成竹的样子？正聊着，白府跑了进来。 少爷，你看这个可以吗？ 白玉堂瞧了一眼，就见白府拿进来的是一盒子的雪蛤干。公孙凑过来看了看，拿起一个闻了闻。 是几瓶？ 就要这个吧，多带几盒。 好嘞。 你弄那么多雪蛤干什么？ 哦，伯母最近好像有些咳嗽，而且天转冷了，正好我娘前两天也说皮肤干，给他们带点雪蛤。 哦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随后想了想，一脸莫名的看白玉堂。 伯母是谁啊？ 自然是你娘啊。 我娘咳嗽？ 也不是咳嗽，可能是虚火有些旺吧，伯父说他有些上火。 伯父是谁啊？ 白玉堂失笑，伸手摸了摸展昭脑袋。 自然是你爹啊。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爹了？ 没见过，不过信上有提起。 哪封信啊？ 展昭歪头，他总共也就收到他爹娘几封信，没提起他娘咳嗽什么的。 就前几天，哪封不记得了。 展昭瞪圆了眼睛瞧着白玉堂，随后不确定地问了一句， 你们该不会有书信来吧？ 有啊。 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有一年了吧。 啊，你跟我爹娘通信一年了？ 伯父伯母十分好沟通。 其他人都默默转脸忙自己的去了，感觉这边估计一会儿会打起来，而展昭则是张大了嘴，良久扭脸瞪殷侯，殷侯望天。 外公，你也知道？ 我来之前，兰慈还给我拿了一盒红花茶，让我来拿给玉堂。 啊，我第一次喝这种茶。 展昭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拽住白玉堂。 你们平时写信都交流些什么？ 都是讲一些你的近况，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。 什么有趣的事儿？ 总之就是一些小事情。 白玉堂伸手拿茶杯，展昭按住他茶杯，眯着眼睛。 小事情？比如？ 比如说，某只猫小时候就是吃货，三岁的时候，为了摘树梢上的果子，竟然无师自通了轻功什么的。 展昭张大嘴，众人摸着下巴， 展昭的轻功竟然是无师自通的，果然是个人物。 不过猫，你竟然为了吃柿子无师自通了轻功，真是天赋异禀啊。 展昭双眼眯了起来，盯着白玉堂。白玉堂觉得展昭就快要炸毛了，于是准备开溜。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好准备的。 白玉堂转身刚想走，就感觉身后展昭一扑。包大人和庞太师走进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展昭正趴在白玉堂的背上掐他脖子。 哦哟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啊。 你跟来干嘛？ 包拯瞄了一眼太师，包夫人走出来接包拯的官帽，然后请太师留下来吃饭。太师厚着脸皮笑嘻嘻地答应了。 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不回太师府啊？ 你还知道太师府啊？今晚你给我回家陪你娘吃饭，你个不孝子。 太师白了庞玉一眼，过去戳他脑门。庞玉揉着脑门看包颜。 哎呀爹，哎，馒头，晚上去不去我家吃饭？ 什么菜？ 我让我五妈做梅菜扣肉吧。我五妈绍兴人，她做的梅菜扣肉啊比太白居的还好吃。 包颜点了点头，决定去蹭饭。一旁正掐白玉堂的展昭转过来看了看。 梅菜扣肉？ 妈，你娘信上还说你小时候把常州府所有的酒楼都排了个名次，还说出门云游江湖的目的就是给天下的酒楼排个名次。 他这也跟你说？ 所以你留在开封府的真正目的该不是因为开封馆子排位最靠前吧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